生动的音乐，教练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持续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玩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夜太美。起来多么愚昧，你武装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安睡在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便配上了一切，超时千年的泪，最苦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在无言，我多少有时对隔绝视觉，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 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是大掌柜。 哎呦，谁来了？谁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大掌柜一来，肯定是有福利要发放， 必须得 啊、今天是什么福利啊，大掌柜？ 其实周五就发点喝酒的福利呗。 哎，我那天新学一句话说，周末不喝酒，人生路白走。 这话总结得非常有道理， 是吧？嗯，那么今天也是请到了我们客栈的一位老朋 友， 对，老朋友了，是来自何兴隆酱肉馆的雷老板哈，也是我们今天 的 备宰商家。来，雷老板 打 个招呼吧。 听众好，大家好。 你是谁呀？ 我是何兴隆酱肉老板雷。 对，雷老板到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来给我们听众送上福利。送的是什么呢？是价值28元的什么呢？ 何兴隆秘制 酱肉 酱肘子。哎，正好是下酒菜了哈。其实这个今天真是降温了， 是 哎，超 冷， 感觉起来刮风。对，在这种降温的天气，去吃点肉，喝点酒，暖身子。 而且是进补的季节，吃点肉是吧？ 嗯，对。哎，这个店叫做何兴隆，雷老板，这个名字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呢？ 有什么来头吗？ 对呀、啊， 当初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想，和气生财嘛，做生意要兴旺发达，所以就取了这解字儿，何兴隆。 何兴隆， 生 意 兴 隆。 对、 还有这个家和万事 兴， 对，也是有一个非常 的 对非常好的寓意，这样的一个名字， 典型一个老北京那个味儿，是吧？ 对，那这样，李老板跟我们说说吧，你这个何兴隆酱肉馆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呢？ 咱们家的菜品主要是老北京的一些个，什么酱猪蹄儿啊，炖吊子呀，酱肘子呀，就是您能想到，基本上咱们家都有。 还有一个，我估计听众们一般想不到的一个， 什么呢？ 酱猪尾巴， 对，还有酱猪尾巴， 猪尾巴， 酱猪尾巴，这真的是有人特别喜欢吃， 哎，这都是 我就喜欢，我就喜欢， 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才能吃， 对， 而且我妈也特别喜欢吃这个猪尾巴，但是我至今还没敢尝试，有机会我得去尝试一下，看到底好不好吃。 一定尝的，我们俩样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一周 每周 最少有 去一次， 一次，两次吧。 哎，那这样，大掌柜，抛开您是大掌柜的这个身份，您作为普通的这个食客哈，来评论一下这个何兴隆的酱肉味道怎么样？ 这味道啊，我直白说的就是流口水的那种感觉，因为完全是在雷总那儿吃的这个，在他那儿吃的这个肉，就是小时候过年的那种感觉。 就是传统的味道， 原汁原味，特别传统的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然后尤其是这个，这个酱肘子，他那儿那个做那个带鱼。嫩酥鱼，特别酥，就是因为今天咱们那个公众号里面视频，那个有拍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了，拿筷子轻轻一夹，直接就两半了，然后那骨头也特别酥脆，就是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啊、孩子都没问题。 对， 再配点鱼咸菜，那不是就是咱过年不是那过年时候那种氛围吗？ 对，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地道。 地道 的北京的这个酱肉也是非常的好吃哈。这也是鲜偷客栈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鲜偷客栈哈，来跟貂蝉进行互动。也可以来观看我们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何兴隆酱肉馆里面有这个视频，可以来看一下，你会流口水的。真的，今天我看到这个图片之后，我就跟四娘说，哎呦，我这是好想吃这个猪蹄儿啊，真的可有食欲了，特别烂乎感觉。来，刚才也说到了，是来给听众送福利。 对， 那这样，四娘您出个问题呗。 我出个问题啊，那我想问一下，今天咱们的这个被宰商家的名字是叫什么呀？ 何兴隆啊。 对，何兴隆啊。 何是那个万家 何 万 兴隆 的， 是兴隆何？ 对，是什么来着？ 什么来着？ 对， 何兴隆。 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呢我们会送出20份的名额，是价值28元的秘制酱肘子，非常非常的好吃哈！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到喽！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哈，貂蝉在客栈里等着你们，赶紧来互动吧！ 好，一会儿见。

处不在。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无处不在，欢迎回来先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是大掌柜。 嗯，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何兴隆酱肉馆的雷老板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我们今天的备宰商家。 对对对， 刚才好多听众在给我留言了哈，这一位叫做坤的说，我儿子就喜欢吃烧饼夹肘子，小伙子很任性啊。然后这个兔儿精灵也是回复了说何兴隆，然后旭日东升骑龙飞，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我哈，那是也祝贺这一位叫做竹空思雨、蓝色的梦想、旭日东升、兔儿精灵、坤以及这一位叫骑龙飞的朋友哈，恭喜这六位获得由这个何兴隆提供的28块钱的酱肘子一份哈。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呢貂蝉还会提出问题，还会赠送。嗯，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多呀，赶紧抓紧时间了啊。 对，刚才那个咱们那个公众号后台啊，在很多听众在问是在老店里还是在新店里啊，是这个咱们新店啊，新的面目出现了啊，而且那个就餐环境其实我已经亲自去了啊，前天晚上我们在那儿喝的啊，喝什么酒我就不说了啊。然后前天晚上我们在那儿喝的那个小环境特别好，比老店的说实话那种装修风格更有特色，更回归那种老北京的那种感觉。 好，我明白，就是咱们今天发放的这个礼品28块钱的酱肘子是需要去新店领取的。 对， 对， 对， 新店的地址呢是位于长阳的碧桂园小区的什么 北亚古科 ，对， 向东 100米就能看到了哈， 在二楼上。 何兴隆酱肉馆，那么老店在太平庄的店是打折， 对，新店老店都打折，只要你输入先头客栈的公众号。在那儿永远享受88折优惠。 但是 对， 但是今天这个礼品是需要到新店领取的哈。 对， 这个听众们记住了。 对，长阳身边长阳附近的朋友们啊，也 有口福了， 又有口福。原来就是因为现在去雷总那儿的喝酒的，吃饭的啊，基本上都是喝酒的，因为那种感觉嘛，氛围都特别好。 不，老人孩子也挺爱 的， 肉香啊， 对， 老少皆宜。 对， 其实说这个老少皆宜啊，还有我们女士同胞非常喜欢吃的就是酱猪蹄儿， 是， 哎，真的是我的最爱。刚才我已经说到了，看到今天发的这个视频以及这个图片，真的是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真的是那个图片特别特别的诱人。 对，其实图片是很真实的啊，其实视频拍摄咱们也是真实的拍摄的，而且那个雷总那边这个酱猪蹄儿啊，是每次去是必吃的，而且其实那个女同志其实更应该多吃点，是不是？ 美容 是， 对， 那个胶原蛋白。 对， 哎，那这样雷老板，我有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上会有这个猪毛，我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我貂蝉有点这个比较刁哈，比较这个蛮，事儿比较多，就是去吃我很担心就是会有这个猪毛没有处理干净，那我是绝对不会去吃的。那咱们店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这个大家放心，这个咱们买回来的这个鲜猪蹄啊，咱们在过去大掌柜的，咱们在过去过年的时候要吃这个东西，都用咱们家的火烧 啊，对对对， 用烧火烧去烙这猪毛。但是现在呢， 用的什么？ 咱们有喷枪了。 又用的什么？刚刚 火烧， 火烧就是我前几天说的那个火烧是吗？ 那个芝麻馅饼 啊，你说驴肉火烧那个？ 对呀。是我说的那个吗？ 这大掌柜，你给解释解释吧。 就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太年轻了，咱们不是年轻了。这火烧啊，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啊，不是那意思。 你说的那个火烧啊，是咱吃的那个火烧，这个火烧可真吃不了 啊。 它实际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可能咱们同时给这个年轻的听众们普及一下火烧啊，这老北京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家里边笼的那个煤，就是笼的火。烧煤啊，不是煤球，也不是蜂窝煤，它是大煤，全都是煤末，需要掺黄土，有一定比例。 对对对对， 那时候给它把那火好了之后呢， 放在火里边再烧，但是如果你中间没有那个氧气的情况下，它肯定就灭了， 就烧不起来， 因为它是湿的，所以就得用一个金属的一些东西把那个煤啊扎两个窟窿， 啊， 这个工具叫什么呢？俗称就是火大招 啊，原来是个工具啊，我还以为是吃的呢。 这个是应该是铁棍子，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差不多。 但是我们东北叫做炉钩子，是一东西不？ 啊，不是不是不是， 不太一样。 炉钩子和火烧还不一样。实际你说东北叫炉钩子，在北京叫火钩子。 叫火钩子 啊，那个是干什么使的呢？就是 勾火盖用的。 勾火盖用的，因为你那个，你要是如果不把这上面盖一盖的话，一宿没着到早上天亮，那火那个煤已经烧没了。 啊。 为了控制它的燃烧速度，特意有那卖的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呀？是火盖叫什么呢？ 对，火盖。 现在不 是就 是 烧炉子那个盖 对 对，然后他把它盖上之后呢，就控制它燃烧的速度。然后你说那火钩子呀， 是 因为 那个盖儿的。 对，因为它是烧的，它特别烫嘛，没法用手，用火钩子勾那盖儿用。 还挺有讲究的，这 理解了。 啊， 火烧， 明白 明白了。嗯，那 现 在咱们是 现在不用这个火了，咱们现在就是也先进的，就用喷枪了 啊， 把这个猪蹄这个。有点不干净的猪毛早已经就喷的就特别干净， 对，哎，这喷枪， 这个也常见， 对对对， 这个 也常见，哎，很多人就是出去户外烧烤的时候，就是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原来出去吃烤串，带着肉带着炭，觉得挺美的时候，火点不着，这个状况很多人遇见过，其实很简单，给您推荐一个小东西，就是刚才雷总说这个 喷 枪， 对， 然后那个买一个那个气罐，大概10块钱， 对， 然后一个喷枪可能也就。全套下来就大概在30块钱左右，然后那一罐气也能用多长时间啊？那年我们去内蒙玩去，我们在呼伦湖边上，那一罐气，我们四个人吃了一顿涮肉，大概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 没问题，没问题， 一直在燃烧着。所以这个东西呢，可以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备这么一份。 哦，火枪是吧？ 不是火枪，是喷枪。 啊，喷枪 枪。 我说错话了，不是火枪，是喷枪，是喷枪。 嗯，煮上这个剩下的这个残余那个毛的油毛。 哦哦，叫做喷枪啊！我刚才说错了，不好意思啊，叫做喷枪，喷枪。 不是火枪。 嗯，好了，这里是先头客栈，我是貂蝉。刚才这一位叫竹空思雨问了在哪里？我们送的这个礼，送的这个28块钱的酱肘子是在新店领取哈。 对对， 到店消费即可。 对对对对，就在长阳的那个北亚骨科医院。向东100米。 嗯，在长阳的北亚骨科医院向东100米就可以了。 对，二楼有一个电子屏，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然后这位刚才这个获奖的坤说：“谢谢啦，代表无肉不欢的大儿子，感谢美女姐姐。无肉不欢的大儿子是多喜欢吃啊！”这个齐荣飞说他。他说他居然知道这个火烧是什么东西，他说烧红了烫猪毛。 对对对对对， 行业呀，你知道 啊。对对对。 嗯，好，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可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猪蹄儿的图片，也有肘子的图片，还有视频哈，可以对这个和兴隆酱肉馆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哈。 对对对。 虽然说这个肉再好看，但是味道你是看不出来的，得亲自去尝一尝。 我替您尝过了，真的是 非常 非 常, 非 常 的好吃。而且呢，到店提鲜都客栈，无论是老店还是新店，都可以打88折的优惠。 对， 对 对， 终身是都可以 用。 好，那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出个问题吧。 还是同样的问题。 好， 咱们今天的这个被宰商家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龙生河， 何兴隆， 叫做何兴隆。何呢是这个家和万事兴的何，然后兴呢就是兴旺的兴，龙是兴隆的龙，何兴隆，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貂蝉可没告诉你啊。好，我们先来听小段广告，一会儿呢，我们的雷老板还会教教大家怎么样去酱这个猪肘子以及猪蹄儿。 需要更多。

这一首歌来自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好，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是谁？再说一遍，刚才麦没打开。 大掌柜。 大掌柜、嗯、今天也是非常有幸的哈，请到来自和兴隆酱肉馆的雷老板，也是我们客栈的老朋友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是给我们听众来送福利的。 是、 啊、刚才啊，恭喜这一位听众叫做若如初见、铁臂阿童木还有周元，恭喜三位获得由和兴隆酱肉馆提供的28块钱的酱肘子一份，到店消费即可获得哈。地址呢是在长阳的北亚骨科医院向东100米。 对对对。 嗯，而且呢我们还有老店在太平庄哈，两个店，到店出示仙偷客栈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同样可以获得88折的优惠。 对，这雷总说了，长期有效。 对，长期有效。 新店老店都是这样。 对，都可以，都可以。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是火烧，说了半天哈，是关于这个烫猪毛这个问题。 聊了半天，这火烧还不是吃了火烧？ 嗯，那这样，雷老板，貂蝉有个问题。很多听众都知道貂蝉是不会做饭的，那我想知道这个，无论是酱肘子还是酱猪蹄儿啊。怎么酱呢？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啊？来给我们听众说说呗。 不太复杂。 它不太复杂呀。 您不会做，就是一般的咱们家里人应该都会做，就是家里那种做法，老北京的传承下来的手艺不？但是饭店，你像我这个量大，它肯定跟一般的咱们做的不太一样。 嗯嗯。 就是这个鲜猪蹄买回来，用刚才咱们所说的火烧烙一烙，我们就烙一烙。 对对对。 然后搁到温水里浸泡的， 哦，还要搁其实温水里， 对， 温水浸泡， 对， 泡多长时间？ 那肯定啊，因为你这个一烙它就糊了，这个猪皮，你搁温水里，然后你得给它刷了去，这样你才能 不能使凉水，就必须得是温水， 必须得是温水，然后搁到咱们这个老汤里，我这叫老汤，但咱们家要做的其实就是水、酱油。咱们老北京的全佐料、嗯 嗯、啊，葱姜蒜、花椒、辣椒， 对对， 哦、 无非这么些。但是我这个肯定有秘制的料、啊， 有秘制料，这肯定的。 这不方便说吧也、 嗯。 对， 在咱们家基本上就是这么做就可以了。 啊、哦，那这样我问的细一点哈，你说到在这个温水里面泡多长时间呢？ 边泡边把它用那个火烧。刷干净了， 嗯， 把这个、 就可以 把这个肉皮给它刷白了也就行了。 啊，我在这儿，我插一句啊，因为我之前也有了解过这种做法，它不仅仅是要把那个糊的那个东西刷掉，知道为什么要烙一下，然后再刷一下吗？就给它烧一下，再刷一下。它其实是把这个猪皮儿上面有一层那个我们说的这角质层 ，角质层， 就是那死皮。 对对对， 如果不把它刷掉的话，它会有味儿，它做出来。 对对对对， 哦，你看看， 对， 哎呦，这四娘是行家嘞， 开玩笑，每天都是我在教你，好不好？ 哎，其实说实话，我们这四娘真的会做饭， 嗯、 真的会做饭， 懂，略懂略懂， 低调低调低调。那我们继续来说哈，您说到了后来刷干净之后放在锅里面，是开水放还是凉水放进去煮呢？ 这个没有特殊的要求， 那这个，比如我那，比如 基本都是凉水， 就凉水 爱好， 直接就把佐料什么的放好了，直接就放在凉水里边。 反正我是凉水， 凉水，然后把肘子，就是刚才说，首先我去完那个毛了， 打理干净， 然后 打理干净。 四娘说那个打理干净了之后，直接凉水放里边就可以了。 我是凉水，热水应该也没问题，我没试过。 但是我觉得你要说凉水，我们以后都敢。 对，这凉水 啊，你是专家。 对呀、 不敢当，不敢当 啊、嗯。然后这个炖制的这个时间有什么要求没有？ 时间像猪蹄儿吧，下锅就是开锅以后啊，只要开锅，咱们叫什么？咱们应该叫什么叫？开而不沸是沸而不开，说的就是这火候。 嗯、 啊，就是这火力， 这好难懂啊！ 这比较难懂。 你说 你没意思，就是开锅之后你要投火了，是吗？ 投火 啊， 一定要把这火调到、叫做开而不沸了， 小火， 就是也冒着泡，也冒着泡，但是它不是滚开，像咱们老 说 滚开， 不 是 那 样， 一定要小火慢炖，在一个半小时以上。 一个半小时以上才能吃的、 啊、 对，才能吃到这种 特别 入味、啊、其实我觉得它肯定是时间很长，不然的话不会那么酥， 不会那么烂， 包括那个鱼那个带鱼的那个刺儿啊，它不会那么烂。 对对对， 是吧、 嗯、这是耗火的，这说实话我还真没想到 比较耗时间。 对， 要炖的时间越长，味道越入味，而且呢也是很烂乎了。 对， 就 是你猪蹄如果要是一个半小时的情况，那肘子得多长时间？ 肘子我们像咱们店的肘子一般都在两个半小时，熟了以后关火还得要在咱们的老汤里泡上半天。 哎呦、 哦、 两个半小时加半天， 天哪！ 就证明咱们这儿吃了一盘肘子，得经过半天，是六个小时、两个半小时。 咱几点钟开始弄、啊？ 一八个小时。 对呀、啊， 八小时工作就等于是早上起来把它弄好了， 还得起 很 早，还得很 早 就得起， 然后晚上才能吃上呢。 对对对， 啊、 那这样就是，哎，我有个问题了哈，这么费时的东西，咱们是每天当天来这个制作吗？ 对，当天制作， 都是当天的。 对，因为早上要三四点钟起床、 哦、 然后把原材料买回来收拾干净了下锅，要是赶上中午饭点，咱们得让大家吃上啊，是吧？ 嗯嗯，好，这里是仙多客，这样我是貂蝉哈。刚才说到了这么费时的肘子，就是今天送的这个肘子，是吗？嗯， 对， 嗯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跟貂蝉跟四娘进行互动哈。 嗯， 来出个问题，嗯，送的这一道肘子是多少钱的呀？ 28。 多少钱？ 28。 38。 28。 28呀。 梅老板说了28，肯定是正确的。 对，拼手速的时间到哈，赶紧来回复貂蝉，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回复我这个酱肘子是多少钱，然后呢免费的一份送给你吃，赶紧啊，赶紧来回复了啊，拼手速的时间。Keep up on rolling while people all jump. Come on, boy, just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here, just do this dance.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澎湃畅通激情双十一年末畅快促销，即日到店可获200抵1000元购车抵用券，双十一当天团购抽奖，各种礼品等您抢。销售热线010-6137-7777。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疯狂特购，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所有酒品假一赔十，均有实体销售，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

是演员们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浓度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高兴赚就有恃无恐，骨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傻傻弄。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傻傻弄》，哎，这个《傻傻弄》是哪里话？ 上海话。 上海话，嗯《傻傻弄》，那是谢谢你的意思吗？ 对对对。 哦， 浓就是你的意思。 哦，嗯、这里是仙刀客栈，好，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是大掌柜。 嗯，还有一位。 我是何兴隆酱肉 的雷老板， 小老板， 雷老板。 哎， 这个，刚才说到了哈，咱们店有非常好吃的猪蹄儿、肘子、酱肉等等等等的哈。刚才好多听众真的是手速特别特别的快，为了这个吃肘子哈。恭喜这一位叫做俩孩妈被宠坏，王鑫、月月，然后雷雷。好好长哈、啊，我读两个字啊，蕾蕾、繁华落尽影儿，还有这个叫做 Sky， 哎，恭喜这个二四六八位听众哈。那么呢，现在还有几个名额，来，听众抓紧时间了哈，来回复貂蝉，这个肘子是多少钱呢？ 多少钱呢？ 嗯，我们节目还有六分钟哦，赶紧抓紧时间了回复哈，还有名额会送给你，价值28块钱的。酱肘子来送给你吃，秘制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位繁华落尽说之前去过几次，非常的好吃哈，是住在太平庄，太平庄是老店， 太平庄是老店、嗯、然后咱们雷总的那个生意越做越大啊，然后现在是在那个长阳开了新店了、嗯、然后那个大概的位置就在那个北亚骨科医院向东100米， 嗯， 然后他左手有一个电子屏，红色的，特别醒目，特别醒目。但是现在有一个状况啊，我也劳作一声啊，我突然想起这事儿了啊，一定要跟听众说一声、嗯、新店的门口啊，这几天正在修路， 对，正在修路 啊，正在修路，再过几天就完全的那个 就修 好了啊、 嗯、 这两天过去可能停车稍微有点小难度，大家一定那个 不太好走，有点对不住大家 啊，对对 对, 对, 对。但是送的这个28块钱这个酱肘子是需要到新店来领取的， 对对对、 嗯、 对, 对, 对， 地址呢是在长阳的北亚骨科医院向东100米就能找到了哈，何兴隆酱肉馆儿。刚才说了这么多呀，说咱们何兴隆不仅有好吃的酱肘子、酱猪蹄儿，还有一些什么凤爪啊、鸡翅啊都有是吧？ 带鱼啊， 都有。 那咱们店有没有一些素的呀？太荤了，说了半天。 搭配的 精美凉菜都很素， 对。那个我觉得那 有个二三十种是吧，大掌柜？ 有，我觉得最起码不低于20种，而且他那儿的菜啊、嗯、不像其他说我上的这个，比如说拍黄瓜、嗯、就是单盘一盘拍黄瓜，不是 随便拼 啊，他那随便拼 啊，可以 拼 的， 那素的那个，你觉得这个好吃，我想来一点尝尝、 嗯嗯、 包括那个夏天的拌的什么松子叶咸菜丁嘛， 对对 啊、 嗯、 类似这些应季的这个青菜的东西，那雷总那儿都弄得特别好， 还有特色的是砂锅， 对， 砂锅老北京炖吊子呀，什么高汤萝卜丝，这都很素 啊，对对对， 萝卜丝很素啊、 那个、 我说的是 萝卜丝里边涮的是那个羊肉丸，那个羊肉丸，我们每次去一般那个玩意儿都是得两锅，一锅根本就不够吃。 哦， 尤其还有炖料子，就是咱小时候过年吃的那味儿， 非常的纯正。 对对对， 就是这种老北京吃法。 对，老北京吃法。 初中也是想弄老北京吃法，嗯、 对，所以那种感觉，我觉得那地方就去了一定要吃那的肉。我觉得啊， 吃肉， 我去每次一定要吃的啊，带鱼、肘子， 嗯， 然后那个炖吊子， 嗯， 砂锅呢，有时候吃丸子，有些时候就吃纯素的白菜粉丝， 哎， 搁点豆腐 吃，嗯， 对对对， 哎，然后你吃那个，因为咱酱肉啊。就稍微有点偏咸，因为你不然的话，它出来那个香味儿， 对， 这个度很难拿捏。然后呢，这个吃这个酱肉同时，来点这个那个 素的豆腐、白菜，嗯， 啊，想喝荤的时候，你就来那个。 咱们这个素汤，这个高汤也是秘制的，料的汤，也不是简单的白水。 嗯， 反正这雷总那儿秘制的东西特别多，反正我觉得秘制不秘制，关键是那味儿好吃就行了。 嗯嗯，好哈，说了这么多，说明了咱们这个何兴隆酱肉馆不仅有好吃的酱肉、肘子、猪蹄儿、带鱼以外，还有非常好吃的凉菜，将近二三十种啊，哦，真是蛮少见的，嗯， 凉菜就应该有二三十种。 嗯，我觉得去一些普通店吃有十种就已经顶天了，是吧？ 是， 对，二三十种供你来选择。 自己家那种小泡菜，反正那玩意儿吃的都特别， 叫老北京酱菜 啊，对，弄得都特别口味都特别好。嗯， 好，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哈。刚才恭喜这位叫做神龙大侠，还有这位凉凉的虾米小贝，从天上飞走的鱼哈，这四位听众手速非常快哈，恭喜你们，也获得由何兴隆酱肉馆免费提供的28块钱的秘制酱肘子一份哈。 嗯，恭喜。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哈。那么在这里祝我们的听众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哈。哎，大掌柜宣传一下吧，明天有什么活动啊？ 明天啊，是咱们那个仙都客栈旗下的那个乐途户外俱乐部在组织的那个光洲爬的活动，然后明天上午在那个咱们那个 金 祖山景 区， 哎，就是房山很多人都知道有车场，哎，在那儿，明天呢，那个不光是我们那个听众们参加，不是那个俱乐部参加，听众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 也可以去 啊。明天那个貂蝉和我也会在现场啊，如果你有时间，明天咱们可以去偶遇。 对，我们去偶遇一下哈。 啊， 欢迎所有听众，都周末了嘛，去放松放松，去山里去走一走哈，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光洲的那个朋友们啊，真正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人家光着膀子穿着短打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去年我觉得就 特别的震撼， 特别震撼，对， 因 为去年才，今年咱们也是全员参加啊，全员参加。好， 好嘞，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那么，如果明天想去现场参加活动的话呢，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